C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是我不知 道，不知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近排咧，或者系前嗰排咧，我哋睇电影嘅时候啦，某一出电影咧，《星际启示录》睇完之后咧，咁好多朋友都喺度念念有词咁。 系啊，其实呢部电影可能系过去一个月最多人讨论嘅电影啦。咁入边好多啲科技嘅嘢啦，又好深奥啦，但系比呢啲科技嘅嘢更加深奥，更加好似啲人唔明嘅咧，就系入边有一首诗嘅出现。咁好似每次去到嘅劇情关键嘅时刻呢，咁嗰个老嘅科学家呢就会读一首诗，叫做Do not go gentle into the good night。咁呢首诗呢，咁大家喺电影入面听已经係好有节奏感啦，又觉得好神秘，点解会喺啲关键时刻会读呢首诗呢？咁其实呢首诗呢係一首即係英语当代係好重要嘅一首诗嚟嘅，就係嚟自呢个威尔士嘅诗人呢 Dylan Thomas。 係，或者亦做迪兰托马斯啦。 係啦，迪兰托马斯呢就係今集我哋介绍嘅诗人，就係佢啦。咁首先呢，当然我哋要听返呢首经典嘅诗啦。咁有一个被誉为係最佳嘅译本啦，就係嚟自呢大陆一位后嚟流亡到美国嘅一个老翻译家毛宁坤先生译嘅《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迪兰·托马斯。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进发出闪电，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圆目的视觉看出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你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现在用你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你，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凉夜，作者咧就系 Dylan Thomas 迪兰托马斯，亦都系近排咧好红嘅诗人啊。 系啊，可能真系依家周围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上面都系啲人喺度传紧佢自己朗读呢首诗，或者部电影入边嗰位老科学家朗读呢首诗啦。咁呢个译本咧就好传奇嘅，咁因为呢首诗好出名啦。其实加加埋埋可能有十个人译过佢中文版嘅，系、哦、啊。咁咧，咁我哋香港嘅诗人黄灿然咧。都译过，译完之后呢佢就写一篇文，佢就论呢个最佳译本的一篇文，佢话自己译得唔够好，佢觉得呢个毛宁坤译得最好，所以我都系揀呢个。头先大家听呢已经听到嗰个节奏感呢係好似好似返个英文入面个节奏感。嗰种节奏感係一浪接一浪咁样，即係好似浪拍岸咁样，你会觉得呢你嘅情绪俾首诗带住去啊，越嚟越激昂。就好似喺度真係喺度反抗緊一啲嘢咁樣，咁去翻部電影入面呢嗰種反抗呢可能係一種人類一種理想主義，佢唔願意接受呢地球必須要毀滅嘅結局啦。如果大家有睇部電影，咁入面嘅地球人呢都分為兩種，一種人係唔捨得地球嘅，但係另一種人呢就要離開地球，佢都唔捨得，但係佢要開拓 即係其實呢種係一種人類嘅理想主義精神咧。其實喺嗰部電影入邊咧，佢都有暗示咧，美國太空總署一代一代嘅太空人咧做緊嘅就係呢種好有理想主義嘅事。咁就好似呢首詩咁樣。其實呢首詩嘅背景係咩咧？係 Dylan Thomas 咧，佢嘅爸爸就嚟過身嘅時候，佢寫嘅。咁其實係一首祈禱嚟嘅，即係佢希望即係老人家可以捱過去啦，當然啦，最後佢爸爸都係過身啦，因為係個老人家。但呢首詩咧係象徵住咧，即係人類咧始終唔肯屈服於命運啊，嗰種魄力啊。同埋入邊最有趣嘅咧就係佢舉咗幾種唔同嘅人啊，智慧嘅人咧，佢可能會說服自己啊，覺得黑暗都有道理嘅啊。善良嘅人咧，佢係點樣啊？用佢脆弱嘅善良嘅善行啊，可能期待換到啲嘢。但系狂暴嘅人咧，系想点样反抗呢？但系佢所有呢啲人咧，都唔会温和咁样进入呢个夜晚啊！即系进入夜晚系嘅，进入死亡啦。咁呢个死亡喺电影入边咧，又体现为呢、這个即系地球作为一个行星，最后咧都会即系消逝啦。咁但系呢首诗咧，我谂点解会每次系关键嘅时候读出嚟咧？即系可能都系一种人类对自己命运嗰种把握。嘅一種期盼，即係其實係唔肯絕望咯。咁嗰位老科學家都會係讀俾啲太空人聽，即係你哋都唔係啊！你哋象徵住我哋人類咧，係唔會行入呢個黑暗太空入邊嘅。你進入呢個虛無入邊咧，你係要揾翻光嘅存在，揾翻咧地球嘅未來嘅存在。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我谂下 Dylan Thomas 自己本身都冇谂过， 系啊，其实咧，我哋后嚟睇翻咧，又会觉得，咦，到底系阿诺兰咧呢个导演咧？睇細個睇過呢首詩，一路記住咧，然後依家用咗喺部電影入邊，定係咧佢拍把電影咧先諗翻起呢首詩咧？因為呢首詩有一啲嘢咧，好似象徵住部電影一啲鏡頭嘅。但後嚟咧有一啲更加神奇嘅事情發生。香港有一位詩人咧，其實係我哋都介紹過嘅一位年青詩人關天林咧，佢就喺 Facebook 度講話，佢發現到咧荷爾德林咧一位更加古老嘅詩人十八世紀嘅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寫嗰首詩更加似係即係講緊呢部電影嘅喎，更加似係呢個啟示錄嘅啟示錄啊，可以講係。 咁 我哋聽下呢首詩究竟係點樣啟示咗呢部電影。 帕特莫斯，荷爾德林。神近在咫尺，又难以把握，但那里有危险，那里也生拯救。苍蝇居于幽冥，毫无畏惧地。阿尔卑斯山之子从摇摇欲坠的小桥穿越深渊，因为那四周堆起时间之顶峰，那些挚爱者厌倦了鸿沟相隔的山峦，开始近邻而居。于是圣洁的水波，请赐予我们双翼，让我们以最忠诚的情感穿行其中，返回故园。 这首诗叫做《帕德莫斯》，其实作者就是荷尔德林。咁听落其实亦都同头先我哋第一首诗咧有啲相似，系咪？ 嗱，呢首诗简直系好多嘢系可以讲系预言咗呢部电影入边出现嘅镜头，比如话佢话阿尔卑斯山之子啊，从摇摇欲坠嘅小桥穿越深渊，咪好似佢哋揸住部好细嘅太空船穿过嗰个黑洞咁样咯。跟住咧更加有意思嘅就系话。佢喺四周堆起時間之頂峰啊！咁呢度時間變咗一個空間喎，時間變咗係可以睇得到嘅嘢喎。咁喺嗰部電影入面咧，五維空間穿越翻嚟嘅時候， 都是以一種很具象的形式，即是那個書架啊，各樣嘢西這樣來詮釋什麼是五維空間、 啊、形象化 了。因為我們自己我們想到四維空間已經很厲害了，很難去想像五維是什麼嘛，六維更加難以想像。那其實呢有先呢，在那個時代十八世紀是根本沒有什麼、理論物理學理論天文學呢樣嘢噶嘛，完全係呢個詩人海德林，佢係一種靈感嘅幻象啊，寫將時間具象化，即係時間嘅頂峰喺周圍堆起，最後去到呢度咧，更加係象徵住咧，即係兩個平衡宇宙嘅穿越啊。佢話：那些至愛者厭倦了鴻溝相隔嘅山峦，開始近鄰而居啊。即是哇，两个宇宙本来是隔得好远的嘛，但是这部电影里面咪有个虫洞嘅，虫洞呢就令他们接近呢，而且这个接近呢在部电影里面呢女主角有讲过是什么力量令大家这样呢，就是爱的。 是 啊，他说除了时间还有爱是可以穿越虫洞的。那其实这里都是说至爱者开始近邻而居。 是，同埋以最忠诚嘅情感就可以穿行其中。 最后一句简直叫，即系话佢翻翻地球啦，返回故园。咁、荷尔德林咧，其实同 Dylan Thomas 又有好相似嘅，佢哋都被视为咧一种神启式嘅诗人，即系佢哋嘅诗入边咧好多超现实嘅嘢。咁讲超现实咧，有啲似以前即系比如基督教早期嗰啲神秘主义者，被佢哋认为自己系被神启示之后。啊，是一種入神的狀態寫出來的東西，那他自己可能不會解釋得到這首詩的、啊、但這首詩呢又我們現在看呢就好像預言這樣。那我們又講回、迪倫托馬斯、啊、其實他真是一個很優秀的詩人，很多人都知道一個受他影響的人就是 Bob Dylan、 哦、所以就因為用了 Dylan 的名 Bob Dylan 是藝名來的嘛，他就因為太崇拜 Dylan Thomas 呢就改名為 Bob Dylan。 咁呢 Dylan Thomas 嘅詩呢其實都好似 Bob Dylan 啲歌㗎喎，係好有節奏感，好有音樂感嘅。咁跟住落嚟呢我就同大家分享一首呢佢嘅成名作啊，係佢十九歲嘅時候寫嘅，叫而死亡也不得統治萬物。 而死亡也不得統治萬物，迪蘭托馬斯。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赤裸的死者会同风中的人、西沉明月中的一人合为一体，当骨头被剔净，白骨变成灰，他们会有星星在爪旁，在脚边，尽管他们疯了，他们还会清醒，尽管他们沉落海底，他们还会升起，尽管情人会失去，爱却不会，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在海的蜿蜒曲折之下，永卧的死者不会像风那样死去。当筋腱松弛在形架上挣扎，受搏于轮上，他们却不会碎裂。手中的信仰会折断，独角兽的邪恶会将他们刺穿。即使万物都被劈开，他们也不会破裂，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海鸥不会再在他们耳畔啼鸣，波浪不会再高声拍打堤岸，曾经有花朵开放的地方不会再有鲜花，昂首迎着雨点的敲击，尽管他们疯狂像铁钉一样僵死，角色的头颅会随穿错谷，在阳光中碎裂，直到太阳的碎片纷纷飘落，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 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咁作者就系 Dylan Thomas 迪兰托马斯。其实应该调翻转讲，应该系阿 Bob Dylan 啲歌，同佢即系比较似佢嘅诗。 系啦系啦，其实 Bob Dylan 真系受佢影响好大啦，因为 Bob Dylan 写歌词咧都系好超现实主义嘅，而且有一样嘢咧，佢嘅超现实主义咧似迪兰托马斯喺边度咧？佢好中意用一啲植物嘅意象，同埋用一啲咧人身体器官嘅意象。 咁就好似頭先嗰首詩入面都有啦，嘅人好似即死者係被拆解咗開嚟，咁佢又會同星星融合，又會同周圍嘅花朵融合，即係呢啲意象全部融合為一體。咁呢首詩嘅有趣呢，就係亦都係有好多譯本㗎喎。咁最有趣有嘅譯本就係嚟自余光中先生啦，佢係譯到好似古典詩咁啊。佢嘅譯本就叫做第一句我記得下，佢話叫做死神也不得君臨四方。 哦， 但系咧咁样咧就会令到首诗好似怪怪地咧，哇！真系好似古典社会嘅诗啊，但系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咧，就系好现代嘅。咁呢首诗其实唔使点解释嘅，一个十九岁嘅天才诗人所写嘅一首诗咧，系抗拒紧即系死亡嘅来临，其实呼应紧我哋一开始嗰首咧老人咧都唔好温和咁样行入嘅良夜，其实对死亡嘅抗争咧系迪兰托马斯嘅诗嘅由一。卷之嘅一个主题，咁佢喺佢早期呢首《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咧，就更加铿锵啦。其实首诗头先大家听咧，就好似密集嘅古典咁样嘅，而且系好雄辩嘅。你会读完首诗，你觉得咧，即使咧死亡咧，最后都会可能会接卷晒所有嘅生物，但系咧所有嘅生命咧，通过呢首诗，通过我哋嘅艺术通过呢种抗争嘅情结啊。佢已經係反抗到死亡。 其實如果要講啊 Dylan Thomas 嘅詩啊，一集就講唔曬啦。 係啊，但下一集咧，我都會再講少少，同埋咧講另一個 Thomas 喎。呢個 Thomas 咧又被視為咧佢嘅即係正式嘅繼承人，因為都係一個威爾士詩人嚟嘅。 嗯， 咁我哋留待下一集大家繼續分享。 好，下一集再傾啦，拜拜。